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刘淑芳的散文《听梁思成做报告》。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杜甫的《奉鹤甲至舍人早朝大明宫》。 首先，请欣赏刘淑芳的散文《听梁思成做报告》。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上世纪50年代后期，我在女四中读高中，那时学校经常请来名人做报告。记得我初中阶段，学校就请过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吴蕴铎，请过刘胡兰的母亲等人来校，对我们进行生动的思想教育，使我们的思想上有很大收益。我上高二那年，学校请来了大名鼎鼎的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那次不是全校师生在大礼堂听报告，而是在小礼堂举行报告会，每班选派几名代表现场聆听，其他同学在教室通过广播听。很幸运，我不仅被选到小礼堂，而且坐在第一排。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梁先生由潘基校长陪同，从讲坛西侧门入场。他戴一副深色边的眼镜，中等偏瘦身材，精神矍铄，目光深邃，风范儒雅。他步伐稳健地走向讲台，一边走一边笑容可掬地双手抱拳致意。到达讲台前，他微笑着不无幽默地说，咱们还是先行个民族礼吧，比握手方便，还讲卫生。独特的开场白赢得一片欢笑和掌声。你们学习近代史听说过梁启超吧？他就是我的父亲。这样的开场让同学们倍感亲切，于是又一阵欢笑和掌声热烈响起。梁先生那天的报告内容主要有4点。第一是他对解放军的高度赞扬。他说，1949年1月解放大军围住了京城，那正是滴水成冰的隆冬季节。当时先生家住在西郊，一日清晨，先生走出家门一看，大吃一惊，原来在冰天雪地的街道两旁的地上竟然睡着一排排解放军战士。先生的精神受到极大震撼，这些战士为了解放全中国浴血奋战，到了京城为了不扰民竟然冒着严寒露宿街头，真是天下难寻的仁义之师啊。先生赶紧邀请战士们到家中休息，却被战士们婉言谢绝了。说到此，先生感慨地竖起大拇指。第二，解放前夕，我方与傅作义先生会谈未果之时，必须做好两手准备，一是和平解放北平，或是迫不得已而以武力攻城。有天晚上，梁先生家里来了3位客人，原来是张希若同志陪同2位解放军高级将领来拜访梁先生。他们铺开一张很大的军用地图，向梁先生请教北平城里有哪些需要保护的文物古迹，请梁先生一一标明位置，以备万不得已炮击时一定要保护好这些文物古迹。此事令这位建筑大师感动得热泪盈眶。第三是周总理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和保护。解放后，梁先生在一些设计中由于重视民族风格，便设计了一些飞檐起脊的建筑物，结果大屋顶成了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中浪费的罪名。当社会上各种批判袭来之时，周总理及时把几位设计师保护起来，让他们去外地疗养，避开批判的锋芒。让梁先生感动的还有一件事， 是周总理亲自出面保护了北海公园南门外的珍贵古建团城。因为当时要扩建北海南门西侧的大桥，有人主张拆掉团城，把马路取直。这个意见遭到梁先生等专家们的坚决反对。但是专家没有决定权，团城处境很危险。关键时刻，周总理及时拍板，支持梁先生及各位专家的主张，保留团城。第四，解放后为进一步发展城市交通和建设，古城墙似乎约束着城市前进的脚步，所以政府决定拆除城墙和城楼。此时梁先生为了保护古建，与陈占祥先生竭尽全力请命，提出了历史上有名的梁陈方案，建议中央人民政府把行政中心设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的地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新北京。可惜这个意见未被采纳。记得梁先生在那次报告会上向我们描述了他心中古老京城的美好远景。他说，如果保住了老北京的城池，它将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立体公园。我们可以在城墙上搞绿化，栽花种树，铺草坪，城墙上边就成了环城大公园，全市的老百姓都可以到这个大公园去游园休憩，老人们可以在花坛边散步，孩子们可以在蝶舞芬芳的花园里做游戏捉迷藏。他还说，各个城楼可以开设为博物馆、图书馆，供人们观文物、读诗书。另外，可以把城墙外的护城河拓宽，再引进永定河的水，这样北京人就可以乘游船从通惠河直达通州，接上大运河，夏天放舟直达杭州游西湖，冬季可以分段开设滑冰场，搞全民健身运动。听着梁先生娓娓道来的京城美景，我们不由得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 听着梁先生的讲话，我又忆起童年时的情景。那时古城墙外有一条环城铁路，就像现在的二环路一样。记得1951年春天，我上小学三年级，老师带我们从朝阳门坐火车向北行，绕至西直门下车，排队去动物园春游。那还是我第一次看见小猴子、大老虎。那时铁路外侧有一条护城河，河的外侧有片片稻田，到了夏天，稻田便像一块块绿茸茸的地毯，非常好看。护城河里水面涟漪，清波荡漾，岸边绿树倒影婆娑，附近荷塘荷花映日，燕子低飞，蜻蜓起舞。春秋时节，河水清澈见底，柳叶般的小鱼成群的蝌蚪在浅水中嬉戏。水浅的时候，人们在河水中码放一些大大小小的石头块，就可以抄近路，踩着石头过河。我也曾经被妈妈拉着小手从那些石头上走过，看着脚下河水中游来游去的小鱼，我真想蹲下去多待一会儿。冬日里河面结冰，小孩子们坐着冰车在冰面上哧溜哧溜滑来滑去，大孩子们穿着冰鞋甩起双臂，争相在冰面上献祭。听着先生的报告，我心里想，如果当初按梁先生的建议去办，这些美景都可以保存下来。可惜他的意见被否定了，古老的城墙和绝大多数城楼都被拆除了。记得先生讲到此处，痛惜之情溢于言表。当时他对我们说，拆掉一座城楼，就像挖去我的一块肉，剥去外城的一块砖，就像剥去我的一层皮。他的痛心疾首令同学们唏嘘不已。梁先生还说到了城楼和牌楼拆除，这也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儿。我出生在东城，后来搬到朝外，对朝阳门的城楼印象很深。那时老百姓把建楼叫转饺子楼，位置大约在如今朝外二环路上的两座立交桥中间，从北侧进城，从南侧出城。建楼的周围有人行道，东侧有一片空场，小贩们在此卖应季的水果、各种小吃以及日用品。朝阳门附近的城墙是1953年开拆的，附近的居民应该都记得，城楼大约是1955年后半年拆除的。记得我1954年考上女四中读初一，1955年春天，我小外甥女出疹子，我还去建楼前给她买过葡萄干。再后来，城楼就被拆掉了。与此同时被拆除的还有东四牌楼，那时老北京的长安街，东四两端各有一座彩牌楼，东边的叫东单牌楼，西边的叫西单牌楼。 同样，在东四和西四，每个路口都建有一座彩牌楼，四座彩牌楼为一组，所以叫四牌楼。因为东西对称，所以东边的叫东四牌楼，西边的叫西四牌楼。后来牌楼被拆了，地名也就少了牌楼两字，成了今天的东单、西单、东四、西四。记得我在女四中读初中时，我们班长叫李润琴，他家住在东四牌楼西南角的弓箭大院，他每天骑车上下学。我们读初一第二学期时，约在1955年初夏，有一天上学，他告诉我们东四牌楼拆了，害得我差点找不到家。原来他每天放学骑车回家，已经习惯了见牌楼拐弯，谁知那天没看见牌楼，他就一直低头往西骑，直到过了朱氏大街，到西边碰了墙，他吓了一跳，仔细一看才知道自己骑过了头，又赶紧掉头向东骑到东四，下车仔细一看才发现东四牌楼全没了。可惜那些古迹都已被历史的骤风席卷而去，那些如画的美景也只能留在老人们的记忆中了。 好了，刘淑芳的散文《听梁思成做报告》我们欣赏完了。这篇回忆性散文一方面让我们重温了梁思成先生的风采，另外一方面从一个普通百姓的角度写出了北京拆掉城墙和城门的感受。现在我们都对北京没能保留最能代表古都风貌的城墙和城楼而无限惋惜，其实就在他们被拆除的时候，已经对当时老百姓的生活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而今天没有见过那些建筑艺术的杰作的我们，已经无法想象他们融入生活的样子了。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杜甫的《奉贺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王哥。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唐代诗人杜甫所作的《奉贺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午夜漏声催晓见，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朝罢香烟写满袖，诗成珠玉再挥毫。欲知市长思伦美，池上鱼金有凤毛。这首诗作于唐肃宗乾元元年春天，是一首应酬的贺诗，文字优美华丽，这在杜甫的诗作中比较少见。当时杜甫在门下省为左拾遗，与诗人贾至、王维、岑参为同僚，也是很好的朋友。中书舍人贾至先做了一首《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于是杜甫和王维、岑参都做了和诗。诗中写道，在午经时分，漏壶滴水声声催促着拂晓的来临，皇宫院内春色浪漫，桃花红艳醉人，烈日下旌旗如龙蛇舞动，微风中燕雀高飞于宫殿之上。大臣们退朝后衣襟都带着熏香味儿，挥笔便写出华美的诗章。贾氏父子世代执掌帝王诏书，实为殊荣。